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63集。边南狠狠地收紧了胳膊，结结实实地把秋意搂住，在他背后用力地拍了几下。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紧紧抱着秋意，胳膊隔着衣服能感觉到秋意紧实的身体，能感觉到在秋意同样回抱他时因为用力而绷紧的肌肉。两人沉默地在冷风里抱着，很长时间都没有动。最后边南先松了手，退了一步。 秋意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 嗯？ 就那天傻盼堵你，我在那儿不是要帮忙？ 我知道。 秋意笑着轻轻说了一句，又抬头看了看天。 天冷啊。靠，我不是让律师带了外套给你吗？ 蹭脏了。别脱了，上车不就得了。 哦，对啊。 边南回身要拉开副驾的门，又想起什么似的往后备箱跑过去。 哎，你先过来。 嗯？你拿着一把树枝干什么？ 这是柚子叶，我爸弄的，是用这个去去晦气。好了，就这么着吧，上车。 边南正要往车头走的时候，秋意突然抓住了他的胳膊，把他右手掌心朝上拉了过去，低头看着他手上那条横贯了整个手掌的伤疤。 怎么了？ 看看。 没事儿，已经好了，现在行动自如。话说这疤上掌纹都扭起来了。 说实话，他从拆线之后就没细看过这个疤，现在看看还真挺吓人的。而且因为疤还没完全好，手在张开的时候会有被拉扯着的紧绷感。秋意没说话，指尖在那条伤疤上轻轻戳了戳，皱着眉问： 有感觉吗？ 没感觉那就是真肥了。有感觉，感觉明显着呢。哎呀，你别拿这副表情看着我，真没事儿，我都已经开始训练快一个月了。 脑袋呢？那一脚踢哪儿了？ 还真不知道那一脚踢哪儿了，反正醒过来的时候就觉得脑袋有点发胀。你别管我了，先上车。 你是不是该去学个本了？这无证驾驶都敢把车开看守所来了。 本来想暑假学的，这不是碰上事儿了吗？哎，咱们直接去学校接二宝吧，我听你爸说他们今天去做好事，放学早。 好。 哎，对了，你手机在我后座的包里，我充好电了。 神涛给你的。 嗯。你的伤怎么样？到底伤哪儿了？ 哪儿都有，但都不严重，还没你扑我身上顶我肚子那下疼呢。 我靠，我顶着你肚子了？我真不知道，我当时急红眼了。 哎呦，你以后快别打架了。没见过打架的时候把整个后背都让给对方的。 我也不总这样，那不是因为…… 我知道，谢谢。 边南把车开到秋燕他们学校门口时，正好看见一溜小朋友拿着水桶抹布排着队准备进校门。秋燕把自己绿色的小桶扣在了脑袋上，手里拿着抹布一蹦一跳的走在队伍最后面。 这傻小子什么事都往脑袋上顶啊。 二宝， 哥哥，哥哥，李老师，我哥哥来接我了。 秋燕接着拔腿就往这边冲了过来。边南第一次发现秋燕的弹跳力如此惊人，他跑到秋意跟前猛然一蹦，直接跳到了秋意身上，胳膊搂住秋意脖子，腿勾在了秋意腰上。 哥， 边南把车往路边靠了靠，秋意抱着秋燕上车，因为秋燕像八爪鱼一样缠在秋意身上，怎么也不肯松。秋意费了半天劲儿才上了车。秋燕搂着秋意的脖子哭了一路，就好像这么久想哥哥又一直憋着的难受劲，这会儿得全都哭掉一样。一直到车开到胡同外面的小街了，秋燕才慢慢没了声音。 不哭了， 睡着了。哎呦，喊得我头都疼了。 头疼？ 只是一个比喻。 哦。 秋意抱着秋燕下车，刚想把秋燕递给边南，好去拿自己的包，秋燕一睁眼就拼命扭动着，又勒紧了他的脖子。秋燕搂着秋意的脖子叫了一声。 哥哥。 嗯。 哥哥。 什么事儿啊？ 我三年级了。 哎，真厉害，比大胡子能干了。 哎，不带这么踩着我夸他的啊。 时间已经中午了，边南在烧卤店买了点熟食，省得秋意在看守所待了俩月，刚出来还得张罗做饭。回到家之后，秋燕才总算是缓过劲儿来了，一路喊着跑进了秋爸爸的房间。 煮点饭吧，我跟我爸先聊聊。 那你快点聊吧，聊完了咱俩也好好聊聊。拘留所仨月游肯定有不少奇闻异事吧。 嗯。 秋意进了秋爸爸屋之后，边南给万飞打了个电话，又给老爸打了个电话。 爸，人接到了。 好，跟你朋友说说，明天我请他吃个饭吧，好好谢谢他。 我一会儿跟他说。爸，谢谢了。 怎么老说这个？行了，你先跟你朋友聊着吧。 嗯。 挂了电话之后，边南拉着秋燕去厨房煮饭。秋燕的心情相当好，洗锅淘米跑出跑进的都不用边南动手了。边南蹲下摸摸他的头。 开心了？ 嗯。 见到你哥连碰都不让我碰啊。 没有。 秋燕立马扑过来抱着他，在他脸上响亮地亲了亲。秋意跟秋爸爸在屋里聊了快一个小时，才推着他出来了。边南把菜都摆到了桌上。 叔，中午咱随便吃点，晚饭出去吃吧。我今天开了车，轮椅放后备箱就成。 啊，干嘛？ 那就出去吃，我也坐坐你的车啊。 他没本儿，无证驾驶呢。 不去远地儿，就附近吃，不影响。 叔， 你放心，我车开得挺好的。 咱这片儿不总有交警吧？有交警也不会没事就拦下来问吧？ 有你这样的吗？他管你叫叔呢，你就这么当叔的？ 你管我叫爹，我还成天被你训呢。 我， 嗨，一直就没找着当叔的感觉。 没事儿。 你快去考本吧。 知道了。 蝈蝈，你为什么没剃光头啊？ 因为我太帅了，人家舍不得。 骗人。 那给你吃块叉烧，我现在还不帅吗？ 让人说个帅还要贿赂啊。 秋意笑着看了看他，边南立马觉得挺不好意思，于是低头扒拉了两口饭，说了一句， 帅我不用贿赂。 帅我也帅。 你现在是又可爱又漂亮，过几年才帅。 我帅。 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帅有三个你哥那么帅。 吃完饭，边南帮着秋燕一块收拾碗筷，敲得叮叮当当的。秋意这一回来，他家从屋里到屋外感觉都变了样。以前不觉得，现在一有了对比，才猛地发现秋意在这个家里扛起了多大一份担子。等到全收拾完了，秋燕跑到秋爸爸屋里看电视去了。秋意去洗了个澡，进了里屋。边南还站在客厅里愣着。过了一会儿，秋意探出头。 不进来聊会儿吗？ 好。 这阵儿是不是没休息好啊？你真瘦了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 还好。 秋意脱掉上衣，打开衣柜门，在柜子里翻着，想找件厚点的衣服换上。 哎呦，都这么冷了，我这还没收拾夏天的衣服。 哦，话说，你还没祝我生日快乐。 生日， 哎，等等。 边南打断了他，跑到客厅里拿了自己的包进来，从包里拿出了那个已经粘好了的小泥人，递到他手上。 好了。 秋意低着头看着手里的小泥人，很久都没动。小泥人粘的还行，基本都对齐了粘的，就是有些地方缺了口，颜色也掉了。边南看着真不像是能做这种细活的人，他平时大大咧咧的，就走个路都能撞上桌子，居然能把摔碎的泥人粘好了。那天他被潘一峰的人一棍子砸在后背时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泥人估计要碎了，还真碎了。他仔细看了看，泥人鼻子上还有一小块被磕掉了。 哎，想什么呢？我手艺怎么样？粘了三个晚上，还把手指头都粘上去了。 这个我做了差不多一个月，想着该做什么样子呢。 边南看着他，秋意站得很近，他能感觉到秋意身上的温度，就是目光有点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往上是秋意那张漂亮精致的脸，往下是他光着的上身，再往下，为了自己不出洋相考虑，还是不要再往下了。 想了很多天，最后决定做个拿着拍子的。我觉得你打球的时候跟平时不太一样。 是吗？ 嗯，第一次看你打球就这么觉得了，挺有范儿的。 那必须的。我 边南，生日快乐。 说完之后，秋意的手抬起落在了他腰上，慢慢往后滑过去。没等边南跟过了百十来趟火车似的脑子里转明白过来，秋意偏了偏头，唇轻轻地落在了他的嘴角上。 我靠，这就完事儿了。 此时边南心里堆积了这么久的所有想念，所有渴望，所有不安，所有紧张，都在这一瞬间爆发了。边南搂着秋意， 手在他背上胡乱地抓揉着，呼吸大概不是断电，是短路，这会儿跟撒了欢似的，粗重的自己都着急。他在秋意嘴里探索吸吮，接着搂着秋意把他按倒在了床上。大概是这一倒，秋意嘴唇被边南咬着了，他很低地哼了一声。边南感觉这一声直接把自己的劲儿都抽没了，别说腿软，全身除了边小南大概全都已经软了。秋意是怎么一抬膝盖把他从自己身上掀开的，他都没弄明白。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秋意已经跨在他身上，一手撑着床，一手按着他的肩。 别南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 有。我喜欢你。 我也挺喜欢你的。